等下留情，十一月重锤一击，请嚟香港广播界精英中嘅精英，前辈中嘅前辈，辉哥吴石辉。 由天光开始，天天都跟他共度，随他的音波一起穿梭千段路，下台或者阴天，凌晨三点。 我同梁錦松喺英華嘅時候咧，就係、是、Form Six、Form Seven 同班同學嚟嘅， 哦，即係同屆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 啦， 都係同屆嘅， 係，但係嗰陣係 friend 嘅係嘛？係 啊，咁我 Form Six、Form Seven 對咗個兩年，我住牛頭角花園大廈，咁我同阿松翻學嘅時候，佢係喺 basement 行上嚟翻學，一陣再講佢點解喺 basement 行上嚟翻學啦。一年之後，我已經知道此子非池中物，梁錦松必成大器。 點解啊，輝哥咁有眼光會知道咗梁錦松先生非池中物呢？ 好簡單，我睇見佢啲 notes 咧，簡直係全班28人，真係嗰陣時我哋小班教學，真係好正。結果我每一日或者每個星期都去佢屋企兩次，拍佢門，通明街。喂，松啊，我啲 notes。影印咧做咩？嗰时有影印，我哋识噶啦。 哦，嗰阵都已经有呢啲嘅。哦 ，OK， 唔使手抄嘅， 好复杂嘅。 通明街有只观 观塘、哦， 我行去都十分钟。 系咯，你系牛头角啊嘛，系嘛？ 系啊，花园 大 花园大厦，佢好近噶咋、啊。我一条直落去到佢屋企， 系 咁啊，同佢攞 notes。 嗯， 结果此子非池中物，必成大器呢个说话咧，就预言成真。 系、 啊，我哋全班28人。嗰陣時叫 matriculation 啊，預科 預科試 啊嘛， 係 一開個榜，狀元探花等等排名榜第一位梁錦松，考三科三個 A， 嗰次我哋翻去英華錄 MV， 佢話四科啊，個科 C 啫，但係主科三個 A， 佢係 number one 入港大。 我想問咧，即係當時咧，阿梁錦松先生嗰份 notes 咧，即係咁非池中物，咁係咪全班28個同學仔都係用同一份 notes 嘅？ 佢哋梗係唔識啦，我識噶嘛。 OK， 我夠勤力去揾佢啊嘛。咁我懶到出汁，我點會讀書啊？ 但係佢份 notes 究竟有啲乜嘢咁精彩嘅地方，令到阿輝哥覺得哇呢、這個人真係勁？ 我其實係諗唔翻轉頭，但係總之我覺得呢條友。收收埋埋啲嘢，必有寶藏。等佢抄下先，抄完第一份咧，堅嘅，繼續去抄咯。 啊，佢又真係幾好人士喎、啊，任得你抄。 佢好似細個唔識識。 我覺得阿輝哥仲勁，識揾到一啲成績好嗰啲人， 係 個個都唔 係。係，咁不如又再講下輝哥啦。輝哥頭先已經透露咗啦，你係細個嘅時候就係住喺 花園大廈 嘅。咁其實係咪你一出世就已經係住喺呢個地方？ 唔係，我哋喺德輔道西長大嘅。 嚇、 哦！咁所以喺德輔道西嗰種感情對西區舊區感情好濃嘅。 係， 但係舊樓變成危樓咯，咁、哦、咪遷徙。咪攞咗政府嗰啲當時嘅 number 咪排隊咁啊，又好彩喎！呢、這個房屋協會就批咗我哋住花園大廈。 係係咁，但係德輔道西嘅嗰個居住環境係點樣㗎？即係都係唐樓嗰啲定係點樣 㗎？四層樓， 四層 你行上好似鬼屋咁咧， 冇、嗯、電梯嘅， 有啲木板已經係爛咗啊！上去聽緊。钟伟明大江， 哇，好惊！ 鬼故啊！ 嗰阵已经系开始。 丽的呼声，但我哋冇钱去租丽的呼声，所以就去大笪啲阴凉残米去丽的呼声。 系， 但系都听到毛 骨悚然噶，系啊，吓吓。咁细个嘅居住环境就系呢只啦， 就呢只啦。 喺嗰度住咗几年？ 系咯， 喺 出世零岁住到12岁，唔系就去先去咗 花园大 厦， 花园大厦啦。我有51年出世，我今年67岁 ，approaching 68。当时我哋香港由50年代踏入60年代到70年代，直至78年邓小平先生宣布改革开放之前， 有邊個唔艱難啫？香港、全部都艱難，所以不是一回事。半粒米一家六口去食潮州粥，我自己去巷仔斗记买两毫子咸脆花生，咸鱼仔都冇嗰阵时，豆干再加两味咸酸菜等等，一家六口就咁分，因为你唔够米，于是就煲唔到饭。 系 咁一家六口你食咩咧？点可以填饱肚咧？咪食粥咯。但系冇人会抱怨噶，件事系好 straightforward， 好好理所当然嘅吓。 你想点啊，大佬啊，死唔去咪已经偷笑啦！当时 我完全有共鸣啊，系因为我嘅情况同阿辉哥都系好差唔多。阿辉哥，你系潮州人嚟噶？ 我系潮州人嚟， 唉， 我 假结楞， 全部都系潮州人啊， 系喂，原来我哋系街坊嚟噶。 啊，你系德辅道西嚟嘅咩？ 唔系啊，花园大厦，我喺康宁道住噶。 哇，点解你咁劲嘅？你唔教我踩单车，你真系你一身奇怪。 我细个成日去花园大厦噶， 而家都唔识踩单车，我终生遗憾。我 Stanford 读书嘅时候咧，真系惨啦，政府派我去 Stanford， 咁同啲阿非拉国家啲同学一齐啊嘛。朝头早七点半，个个跳上个单车，咁就翻到去宿舍啦。我呢个大牛龟就大镬啦。当时我都有40岁到，我唔识踩单车，你最衰你又，你好在我叫咗邓国林住喺个宿舍入边，招招车我， 即系揸车就佢唔系踩单车，车载你 揸车咧，就 系 3分钟。踩单车呢就是5分钟。 是。 讲完啦。 是。 翻转头。我即係我同佢原来系 街坊啊，可以 街坊同乡里啊。 喂嗱咁样，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又出嚟认一认啦。虽然可能年代有少少差距。 你又客家嘅咩？ 我唔系嘅。但系咧，我细个咧，我即系啱啱出世嘅时候，我喺观塘出世，我住喺秀茂坪34座。 我明白。 系啦，即系都系叫做同一区啦。我系34座，不过我冇记忆嘅，因为好快就已经搬咗。 但系你而家同我个年纪争成30岁咁， 冇辉哥冇咧。 你唔使认大啦，得啦。 你信我啦， 得啦。 系啦，咁就郑校长，不如你都讲埋啦。你其实细个边区街坊嚟噶？ 我都唔知系边区。 系咯，讲嚟听下。 我细个咧就系我住平石村嘅。 平石村， 即系都系， 咦，都系好近喎、 啊，彩虹村附近啦、 啊。但我啱啱系观塘嗰个网， 观塘嗰个网 嚟嘅。彩虹村咧就属于黄大仙嗰边噶啦， 系 啊，哦哦，系系，即系你系平石嘅街坊嚟， 上少少嘅， 系啊， 高档啲嘅， 唔系， 即系高咗少。 其实平石村都已经系公共屋邨咁样噶嘛，已经系啊。 我哋英华其实收好多公屋嘅学生噶， 哦，系咩啊？ 根本我就想讲一次咧，虽然而家已经唔 apply。我哋以前咧叫清贫子弟嘅中学，因为以前冇小学噶嘛。我哋英华 college 从前我哋读喺牛津道嘅时候咧，系斋中学噶。小学咧就系2003年先开始，入咗英华街先有小学同中学噶。咩叫清贫子弟嘅中学咧？譬如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叫黄炳文啊。我好似失散咗。 我而家喺度揾翻黄炳文，阿辉哥揾你啊！ 黄炳文啊，你喺边咧？ 辉哥揾你啊！ 教育大学嘅讲师嚟嘅。 啊哈！ 佢住鸡寮嘅。 哦，即系官新闻平楼下 去咯，系啊，上去嘅地方 啦。咁总之每朝早咧，佢当时咧真系嘅，我哋8:30、8:40上堂啊嘛。咁嗰啲 head prefect 同埋啲 prefect 咧。即係等於今日嘅蓋世太保啫嘛，哇！喺度嚟，喺度兇神惡煞咁望住， 唔知點解啊？ 係爭你一巴星我嚟到啊！企直上樓入班房，你知好串噶嘛？嗰啲人 係我哋會覺得係抓住雞毛當令箭啊！ 以前咁係啊， 但係又敢怒而不敢言。 咁佢係啊，而家都有好多人係揸住雞毛當令箭㗎，我哋都。敢怒而不敢言， 唔系嘅，辉哥敢言嘅。 系，我唔敢讲其他字咧。 系， 讲翻转头，黄炳文咧，朝头早6:30，阿妈煲一煲饭，佢食咗啲饭落肚咧，乱啊，个肚好乱啊。总之8:40翻嚟咧就上堂。你知唔知我哋系中间有 lunch break 噶嘛？逢亲我哋九龙城食饭，佢都唔去。佢冇錢，佢連嗰個幾銀錢都冇。佢嗰餐飯咧就朝頭早7:00 食到放學四點鐘， 嗯， 等於梁錦松一樣。我頭先未講完點解梁錦松住喺 basement， 佢、 嗯、 就係翻屋企食完飯坐巴士翻翻嚟英華咧，就落去 basement 咧喺度瞓覺之前咧挑燈夜讀。 哦、即系佢住喺 basement 嘅， 系啊， 而家 校长特批啊嘛，当时酌情权啊嘛， 系、 哦，因为佢屋企九个人、哦、兄弟姊妹，佢点住啫？佢爸爸系做烧腊嘅， 吓、 哦、，we all grew up in the same mood， 嗯， 即系咁解啫嘛，我哋几时信过啫？ 系啊，冇错， 佢都冇信， 冇错冇错。 阿松冇信过， 嗯， 我冇信过， 嗯， 黄炳文 都 冇信 过，系。 我唔系想讲信呢个字咧系罪，不过讲咗。 莫再悲，莫再伤，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正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恼，为何流泪看？幸运不稀罕。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因为从旧分入翻 form six 啊， 即系佢读书唔系咁好啊。 唔系啊，佢两个 C。 哦、 但系个两个师系唔 qualify 入 form six 啊， 英 华 嘅 form six 六八年，佢、 哦、 系 form one to form five 噶啦已经。 系 好啦，咁于是有一日咧，个衰仔喺个操场喊啊，你知佢好细个啊嘛，咁啊得嗰阵时得五尺三寸，戆居居咁，当时唔系财政司司长嚟噶。 亦都估唔到佢五尺三寸，将来系有咁大成就。 佢高过我，变咗五尺九寸至十寸，好笑嘅。咁啊喊啊！嗱，呢个古仔去到一个我想真系 appreciate 多谢嘅人咧就嚟啦。当时我哋嘅副校长中文老师陈耀榄，我哋叫陈耀榄，其实叫陈耀榄啊嘛，我哋叫榄公啦。今日就见到佢有条僆仔喺度喊，喊乜鬼？佢话冇啊，生死状，我屋企只可以 afford 一个人读 form six， 因为我大佬，因为我当时原来适龄做嘢咧，十七岁唔系十八岁，佢十七岁都唔够，佢唔够称啊，佢点出去做工咧？点出去养家呢？佢大佬就过咗十七岁啦。 嗯， 屋企话我哋只可以 一个人 读 中六啦， 读 form six。咁佢唔够称，咪喺度喊咯。陈耀榄当时佢一手的起佢入校长室，见我哋嘅校长 Terence Siles，Terence Siles 收咗佢做 form six 学生。呢、這个古仔咧讲到今日，我都好感动。今时今日。有边个人可以酌情俾人咁做咧？好难。That was a real story。 嗯。 更重要咧就系佢不单止批准佢入咗 Form Six， 跟住咧就话我知道你嘅困境。咁咧，我哋英华嘅 basement 咧，呢行饭铺藏分咯，行咗两年。日头翻观塘食饭，跟住坐巴士就翻嚟瞓咯。所以佢一定唔会迟到噶， 嗯、 因为我八点四上堂，佢喺下边扑上嚟，我朝住都翻就已经见到佢啦、 嗯。 当年嘅陈耀榄嘅副校长，真系做咗呢件事。哇！即系改变一个人嘅一生。 系，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因为曾经我哋都艰难过， 冇错。 系啊，个地方系好贫穷，基层嘅市民系好需要有人帮助先可以，即系扶佢一把嘅时候咧，佢先可以再继续发力。 嗱，好简单，譬如陈耀榄老师成日话俾我哋听，你知唔知许冠杰点 寫字啊？我哋唔知喎、啊，鬼知佢點寫字咩？淨係知佢作詞好啫嘛，作曲好啊，唱歌好啊，全能嘅香港粵語歌壇係佢 pioneer 嘅。佢話阿 Sam 啊，原來佢以前改嗰啲文咧，擦嘅用擦紙膠擦嘅，寫錯啲字。當時冇嗰啲隱形水啊嘛，塗改液啊嘛，佢逐個字擦嘅。佢原來啲字好似女仔咁啊！我冇見過手筆嘅，其實到今日都黃沾嗰啲字咧，好剛勁嘅。上海灘嗰啲歌詞我見過曬啦，好正啊！即係我好崇拜啲人寫中文字寫得靚啊！咁啊，蔡瀾啊，黃沾真係好，我學一世都學唔到。In any case, back to 許冠傑，真係佢原來用擦紙膠擦嘅。你問下鄭校長啦。嗰日我哋去拍 MV， 阿松又多谢陈耀南 老师， 许冠杰又多谢陈耀南，我又多谢陈耀南。 系， 其实我哋心中点解咁多人多谢佢咧？因为佢一个好老师咯。但系 其实咧，辉哥咧，你认识嘅陈耀南老师，佢以前又系点样嘅咧？ 之前咧，佢系比较失意嘅，所以系成才嘅、哦，因为当时中大未证明成为大学啊嘛。但是陈耀南是一个读书好叻，好识将学问演化成为一个活动教材的第一新的第一代宗师。你想想我68、69年啊坐在英华那时候没有冷气的郑校长。 校长现在有冷气了嘛。 焗到黐肺。那我们去九龙城试验那个那碗饭回来饭气攻心。两点几我望住外面狮子山那些飞机飞过的时候、我梗系睇飞机啦。我边得人听书呢任何堂我都瞓觉嘅。我系瞓觉我唔瞓做乜啫。但系每一次我见到陈耀南老师入到嚟就算佢讲文心雕龙我都唔瞓。文心雕龙已经艰涩到呢冇人识咁滞，即系对我哋当时 form six form seven 学生嚟讲，我望住佢，我简直唔想瞓。佢攞支粉笔喺个黑板上文心雕龙，我净系睇嗰四个字，我已经迷醉咗啦， 已经好有气势啊， 嗰啲 好强劲 啊，好靓啊，写粉笔字， 好似 我学 嚟笔写咁啊， 我学咗一世咯。我前两年同阿松翻英话拍一个电视节目，我 又写文字， 切把 即刻拆咗佢， 跟住导演话。你写乜啊？唔好播啦，算啦。 系 呢个就个真相啦。个老师如果真系劲抽咧，我咪混咯。 系 结果你咪全部攞咗好成绩咯。 咦？咁阿辉哥喺中文科嘅成绩又系点啊？ 我中文科成绩系良嘅。 优良，哇 ，very good 啦！ 我 嗰个年代好 劲交，我良嘅。 阿辉哥系教英文嘅， 系，唔系但系中文都可以攞个 B 喎。 中英都系良嘅， 系， 所以我后来都系中英良嘅，我唔优嘅，因为我觉得我优嚟做乜啫？唔系。即系唔系，即系我懒啫。其实 唔系，咁阿辉哥唔使忧啊嘛。 你傻啦嘛？你讲都上到位喎。 食下字啫，食下嘢，对唔住啊，前辈。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